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染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这两天北京的雨水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昨天是个大晴天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夜间有可能会有一个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出行请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最近提醒大家也不要去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情况啊。首先来看宏观方面的消息，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显示，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平均价格下降0.3%，这个数字呢是来自于昨天的一组数字，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这个200指数昨天的指数呢是112.71，比上周五上升0.69%，菜篮子产品的批发价格200指数是113.48，比上周五上升0.67%。那截止到昨天的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平均价格是22.08每公斤，比上周五下降0.3%。再来关注最近相关主管部门整治不良粉丝文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央网信办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结合正在开展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整治不良粉丝文化乱象，目前呢已经累计清理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多条，处置了违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多个，解散不良话题814个，拦截下架涉嫌集资引流的小程序有39款。再来关注，从8月1日开始，我市呢开始提升进京管控的等级了，会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那对于已经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的管控，铁路民航以及公路检查站会严格查验。那据介绍呢，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6日，由南京、郑州、张家界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和普速车次都已经无法购票。据北京铁路客服服务中心介绍，那受到疫情的影响，铁路部门呢针对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新增购票的措施，但实际上这些车次啊并没有停运，如果之前购票了的旅客仍然可以正常乘车。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2日呢两市是放量大涨，我记得在上午还没有收盘的时候，基本上成交量就已经突破万亿了。那昨天全天的成交额是突破了1.5万亿，沪深300涨幅2.55%，沪指上证50指数是上涨2.5%，沪指涨幅1.97%，深成指上涨2.25%，创业板指上涨1.55%。那也就是说，两市全天是一个普涨的行情，有将近3600只个股是 飘红的，下跌的个股呢不足千家，低位的工程机械、建材、白酒股等等的表现都很出色啊。那这些呢前不久跌幅也很剧烈，高位近期领涨的像芯片、锂矿股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分化。另外受到大宗商品下跌的影响，钢铁和煤炭开盘走低，盐湖低锂以及储能都是继续走高的。而最近一段时间调整比较深的白酒啦、食品饮料板块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贵州茅台探底回升，涨幅超过4%，黄台酒业、酒鬼酒涨停，军工、工业互联网、证券、汽车全天表现活跃，比亚迪在午后是封涨停板，成交额超过了170亿。那从盘面上来看，像白酒、盐湖锂锂以及航空发动机等等这些概念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钢铁、芯片、煤炭概念的这些概念股啊，都是跌幅居前列的。继续来关注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出成绩单。昨天呢，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公布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局稳健，年初确定的12大类、70项、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那新增产业进线目录实施以来呢，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的业务累计达到了2.36万件。2014年以来，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2800多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980多个，建立提升便民商业网点7000多个。那此外呢，京唐城际铁路京雄高速北京段加快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开通。那上半年呢，北京的 PM2.5 累计浓度啊是4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7%。哎，说到这儿，我要说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2021年的上半年，北京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另外呢，还有潮白河干流近22年以来第一次全线水流贯通，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了1600多家，北京流向京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是累计达到了1589亿，北京冬奥村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其他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针对最近大家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加强了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等等其他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学大教育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及虚假宣传，被罚款123.5万。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18.13万。51Talk 发布虚假广告，被罚50万。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一共查处了线下教育培训机构5031家次，检查线上教育培训机构956家次，接受教育部门转移线索的有157条，和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执法172次，累计立案528件，处罚了139件，罚没款共计1152.82万元。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最近发布了北京“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的发展规划，预计呢，到了2025年年末，全市将建成并开通的 5G 基站会达到6.3万个，基本实现对城市、乡镇、行政村和主要道路的连续覆盖。这个连续覆盖非常重要啊！那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说呢，本市会持续加大对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一个投资规模。 模，在去年完成了136.7亿元的基础之上，2025年这个投资额会达到175亿，增幅达到38.3%。下面咱们共同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网易云，来自8月1号的消息，网易云音乐现在已经是通过了上市聆讯，并上载聆讯后资料集，上市联系保荐人是美林、中金还有瑞信。那数据显示呢，网易云音乐在 Q1 的总营收是15亿，同比增长74.6%，毛亏损率由2021年的 Q1 的26.8%大幅收窄，目前2021年 Q1 的亏损率是3.6%。那 Q1 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1.83亿，在线付费用户数2429万，同比增长91.5%，在线音乐的付费率达到13.3%。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说完了网易云音乐，咱们来关注一下新东方。昨天呢，新东方发布了一组公告，表示说鉴于最近的监管动态，取消原定于2021年8月2号举行的董事会会议及2021年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发布，以及原定于今天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整，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进行的相应业绩公布电话会议以及网络直播。那公司呢也会在未来适当的时间提供进一步的更新资料。再来关注梦龙，作为一款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冰淇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梦龙。但是呢，梦龙最近被质疑在中外的用料不同，国内版的冰淇淋用植物油代替了牛奶。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透露说这个梦龙国内版的冰淇淋外边的那层巧克力啊，和其他地区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可可脂。但是呢，国内版里边包的冰淇淋却是大比例的人造植物奶油，只有少量的奶粉，而且因此呢，只能被称作是植脂型冰淇淋。那针对网上对于梦龙冰淇淋产品的质疑，网传信息显示，梦龙的官方微博啊是在8月1号回应了一个质疑。他说呢，根据国家标准 GTT31114 对于冰淇淋的定义，梦龙产品属于其中一类一组合型植脂冰淇淋，因为梦龙产品呢是冰淇淋和巧克力的搭配，这里的植脂植物脂肪啊，指的是冰淇淋选用了植物油脂，并不是指冰淇淋当中使用了植脂末。那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梦龙承认了国内版的冰淇淋是用了植物油而不是牛奶。那梦龙还说呢，自己会不断探索以植物为基础的研究，追求冰淇淋美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但是目前这个回应已经被删掉了。说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大家实际上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啊。再来关注一条奈雪的茶，8月3号凌晨，就是今天凌晨，奈雪的茶就新华社记者卧底奈雪的茶打工曝光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发布情况说明，说昨天呢有媒体报道了奈雪的茶北京西单大悦城店、长安商场店出现地面有蟑螂、用发黑芒果、生产标志标签错误等等问题，公司的管理层非常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于涉事门店展开连夜彻查和整改。哎呀，相关的消息啊，咱们听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但是每次呢，不一样的就是换了一个品牌，换了一个门店。真的希望这个无论是直营门店还是加盟门店，对于食品安全的问题的管理是永远不能松懈跟放松的。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乾隆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但是在连线嘉宾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来共同 关注一下现在正在举行的奥运会。我们在奥运会期间呢，给大家全新的开展了一个新的小板块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奥运，那就是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东京奥运会，美国转播商面临收视率不佳的困境。本届东京奥运会在新冠疫情下召开，也是近代奥运会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然而，有多少观众会在电视观看运动员们的竞技呢？许多职业体育联赛都苦恼于观众人数的减少，那其实东京奥运会也同样在面临收视率不佳的困境。NBC 在美国拥有奥运会残奥会独家播放权，但是在提高收视率上也面临着难题。东京奥运会受到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由于新冠病毒在日本的传播，实行了无观众比赛，这也是大赛面貌改变的主要原因。那可是即使如果是按照原计划在去年举行，美国观众可能对于东京奥运会的关注也比较低。根据有体育媒体观察公司表示，在08年时北京奥运会 NBC 黄金时段平均收视率是 16.2%， 16年里约奥运会黄金时段的平均收视率是 14.4%， 而收视率比较好的2021年伦敦奥运会 NBC 的黄金时段收视率减少了 18%，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在10%几啊，是2000年以后收视率最低的夏季奥运会。NBC 美国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订户数从2016年的8600万减少到2021年初的7700万，这一数字还包括了 YouTube Live 的订阅户数，因此呢，奥运会收视率进一步下降不可避免。而在职业体育赛事当中，像 NHL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NBA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M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等等这些没有观众的赛事，收视率都很低。然而，其他诸多因素对于收视率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有 NBC 的体育宣传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我们虽然很遗憾东京奥运会将进行无观众比赛，但是呢，我们此前就计划在 NBC 的众多平台上会丰富大家的观赛体验。这个负责人还补充说，疫情发生之后啊，我们经历了大量的无观众赛事，虽然这都很遗憾，但并不会影响全球运动员的一个精彩表现。根据有一家调查公司叫 Morning Consult 在三月份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打算或多或少的通过电视来看东京奥运会。那由于美国收看东京奥运会的观众数量太少，拥有奥运会转播权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提的 NBC， 正在跟广告商就赔偿事宜展开讨论。来自外媒的报道，截止到7月27号，东京奥运会的美国观众数量比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减少了42%，继而引发了美国广告商的担忧。作为补偿， NBC 将向广告商提供预先保留未销售的广告时段，这对于 NBC 的收入或许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NBC 已经为东京奥运会的转播权支付了大约11亿美元。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也在想，是不是由于时差的问题，那今年对于亚洲的观众来说，确实啊，我们观看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时段，黄金时段会更高一些。 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然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打车平台。 就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很多大新闻啊，目前在打车市场当中一超多强的这个市场格局最近正在发生松动。比如说之前咱们的节目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沉寂很久的美团打车最近呢是又重新上线了。高德呢是一直是作为打车平台的一个聚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打车呢是可以同时叫到很多很多平台的这个车的。据我周围的有很多同事或朋友的反馈哈，似乎在这种聚合平台上打车能够叫到车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看法。燕林说，我原来打车用滴滴，在疫情之后就一直没怎么打过车。白头说，我目前只用了手气约车，滴滴我也很早就注册了，但迄今为止还没用过。 Lisa 说，我一直用滴滴。时尚2019说，现在啊，感觉打扬州出租车的人都少了，基本大家都用像滴滴、美团。还有蓉蓉姐说，我一般就用滴滴，用惯了还是觉得挺方便的。巧克力布丁也有同样的想法，滴滴打车我觉得很方便呀，一般几分钟就到了。原来呢，我都是在出租车公司提前一天订，第二天早晨到点了也没来车，但是也不通知，后来就说没车了，这不是我耽误事儿吗？我只能临时再打其他的车啊。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的同步开放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现在都还在用什么样的打车平台来打车？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让您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觉得有特别方便便捷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目前打车市场，尤其是滴滴啊，前途未卜，会不会打车市场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环宇斯派克的 CEO 郑伟。欢迎郑伟，你好。 啊，先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最近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些大的消息啊，可能会致使这个打车市场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跟变动。我看有一些媒体朋友用了一个词去形容目前的打车市场，叫做一超多强。我相信这个一超跟多强都指的是谁，大家心里都门清。这个一超指的就是上市了的滴滴，对吧？多强呢，可能更多的是咱们在路上现在也非常容易能够看到的，像这个 T3 出行、曹操出行，包括刚才大家都提到了美团打车，或者是像首约等等，还有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神州啊，说我现在出门打车只用神州，因为要带孩子出门，可能需要这个车比如说到得更及时，司机的这个服务意识会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一超多强的格局实际上已经存在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未来的这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个像刚刚开始大概2013-14年前后的那种打车平台的大战啊，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时段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政委，其实我觉得你作为这个投融资的专业人士啊，肯定对于2013-14年的这个打车大战掀起的血雨腥风还依然有感受。那个时候咱们的互联网企业一直都在用一套思路，什么呢？先砸钱补贴，补贴干嘛呢？换取市场份额，对吧？换完市场份额之后呢，把那些没有钱进行烧钱打车的平台给它熬死，那我的市场份额就大了呀。然后我再涨价，再去做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把亏损的这窟窿给补上啊，然后再让我的这个经营变得更健康、更良性一点啊。这是过去啊用多了的一套办法。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演，现在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咱们的消费者已经非常非常的聪明了。你要想补贴我呀，你要想让我当你的这个目标用户啊，那对不起，我说不定我不想占你这点小便宜，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让我占了便宜，你将来可能要给我涨价的。我们现在消费者非常非常的聪明啊，所以 或者占便宜就占便宜了，或者说占便宜了以后对应出来的一个词叫薅羊毛嘛。 对，我薅完 就 薅了，对不对？ 对，我薅完之后我可能不会形成这种高粘性的这个用户。 哎，没错， 这也是一个这些传统意义上只是一昧烧钱的这种商业模式所形成的一个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我们的消费者也正在逐步提高自己意识的情况下，即使一超多强的格局会发生一些变动，新进入的企业还会用这种烧钱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用户数量吗？你怎么看？ 现在 其实来看啊，就是刚才您不是提到一超多强的问题吗？哈，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到底有多少强？ 嗯， 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可能脑子里一说到啊，这个网约车啊，这个就滴滴啊、高德啊等等几家，包括去年曾经一度出来的美团，后来又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又开始火爆了，然后就开始加大力度了啊。然后像神州啊、T 三啊、曹操啊等等， 嗯， 那我们看了一下呢，就是现在比较活跃的，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加大这个补贴力度的，仅仅就最近这段时间啊，美团、高德、T 三、曹操、想到、如奇、滴答、手气、阳光，我就这么一会儿就翻了这么多出来， 嗯， 那么统计下来，国家发证的运营平台有200多家， 嗯， 啊，有200多家，可见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市场啊，还是集中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 嗯， 啊。除了这个滴滴已经占领了70%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以外，其他的大家之间的话呢，份额相对来讲差距不是那么决定性的。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滴滴而言，这段时间遇到了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事情，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呢？这个有要等待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水落石出。那么对于它以外的这个所谓的多强呢，大家还都有这个不确定性，它都有一些未知数。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行业的参与者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啊。那么回顾从这个2018年以前整个市场的格局来看啊，主要呢网约车的这个出现还是以这个 C2C 撮合交易为主的这种共享出行。那么这里边比较代表的像现在吧，大家比较看的比较多的有像滴滴、美团啊这些，这个高德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车企发展出来的，比如说像 T 三啊、像曹操啊。啊，等等这些发展出来的，总体上来看呢，就是说，网约车的话呢，它这种精细化运营已经变得就是越来越明确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通过烧钱的方法，然后获得大家的这种使用，获得司机的这种参与，然后呢，随着的这个这个市场的消费培育出来了之后，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运营模式呢，这个或者说它的收费呢，就回归到商业的逻辑上来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2013、2014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什么免费打车或者1块钱打车这种情况。 对。 然后在同样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个网约车司机一个月的收入，我听说过的有2万、3万、4万啊，这么高。那么这种情况显然是违反商业逻辑的。但是换言之来讲，让当大家把大家从传统的这种租车市场或者叫巡游出租车市场吸引到网约车这个平台上来，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甚至已经变成了刚才很多听众发的短信里边都在说啊，我经常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你这个所谓的经常的消费习惯的形成，其实就是通过钱烧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对，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 对，因为大家对一个新兴事物它的认可，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它是不是安全呢？啊，它但是会不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啊？它在消费过程中有什么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呢、啊？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在很多我们想象的北上广深杭这样的一线准一线市场啊，这个消费者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显然会高一些， 更高一些。 但是在很多的我们常规上提到的下沉市场里边，那么大家对一个新兴事物传统意义上的巡游出租车可能占比都不高呢，你更何况又跑出来一个网约车，大家就有点想我到底应该怎么用它。那么这个消费习惯的形成，应该说呢，这个行业的所有的参与者也是功不可没的。 嗯， 但是这里边有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得提出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或者类互联网的公司啊，它那种发展，就像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的，它主要通过一种烧钱烧出来的这种大企业，它主要还是缺乏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核心竞争力。那么缺乏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会让人觉得什么呢？它就是像建在沙滩上的这个大厦，根基就不是那么牢固，有一点冲击它就有一点松动的意思，甚至有可能楼盖的越高啊，它这个倾斜的风险越大，这个一旦失去平衡，它这个自身的重量就可能压垮它。这种情况呢，其实在这个相比较海外的互联网，比如大洋彼岸的这个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来讲，他们的之间的差异化呢，似乎就比较明显。比如说，像 Oracle 啊，像微软呐、啊，像苹果啊，像 Google 啊，像 Facebook 等等，他们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他们之间呢有一些业务上的交集。但是呢，同质化程度不是特别高。 嗯， 但这种情况呢，在国内目前呢，以这个 像刚才说的烧钱为逻辑的，以运营模式为主要的商业逻辑的我们的国内的大量的互联网公司来讲，这个问题就这个特点就比较突出啊。比如说腾讯做这个社交，然后那个阿里呢做电商，这个也属性特别明显。但是呢其他的你就会发现大家相互之间会逐渐有交集。你之前不提到美团吗？美团发展出这个打车，它的逻辑是说，我既然做城市服务，做外卖、做快递等等，那我也可以延伸出来做这种啊，这个网约车啊。 对。 那同样的话呢，同时的时候，滴滴就说，那你既然你做网约车，那我也开始叫外卖呗，帮送外卖，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局上的这种相互的交织、犬牙交错。那么这种竞争，这种相对同质化的、相对追求规模、以烧钱为背后的这种推动力，然后获得市场份额，再回归商业本质。那么这样的一种互联网企业的运营模式啊，其实走到今天也确实的需要反思了。 嗯， 所以今天昨天我在看着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文章，我觉得标题特别好， 嗯， 它叫做《出行市场的中场战事》。为什么提到中场战事呢？你回 这个中是哪个中？是终点的中还是中间的中？ 就是李安的那个电影那个中场战事中间的中 啊。 所谓中间的中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网上有一个段子说滴滴和快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品牌吧，叫快滴啊。 嗯， 滴滴和快滴打完仗了之后呢，认为这个行业已经大局决赛已经完成，结果没想到跑出来一个 Uber 中国。 嗯， 那等到 Uber 中国和滴滴的大战打完之后，大家已经认为已经中场了，结果没想到其实像神州啦、T3 啦、曹操啦等等，甚至包括美团了、现在的高德啦，其实现在只要是个地图，你去百度里边，这也是有这种聚合打车的。 对， 远远没有结束啊！你既然补贴嘛，烧钱你能烧，我也能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只要我的商业逻辑能够自洽，然后呢我可以获得一定稳定的市场规模的时候，这就是机会。 嗯， 那么这一次呢，由于滴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导致了给这个多强留出了比较大的空间。如果这个时间超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话，其实对于新增用户，一旦被对方获得以后，滴滴想要再拉回来其实有一定难度的，对于未来来讲。 嗯， 那么现阶段来讲的话，它70%不可撼动的市场份额，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有点松动了啊。所以商业模式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啊、差异化，其实都是要值得反思的。 对，刚才其实郑伟老师说到了一点啊，我觉得特别认同。 嗯， 首先目前我们看打车大战所谓的终点的中那个决战远没有到来，市场还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那现在可能对于其他的多强类的打车平台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您还提到一点，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大家现在已经逐渐就是比较适应了这种在平台上用互联网的工具来打车叫车这件事儿。你看刚才我们所有的听众几乎95%以上都说我在聚合平台上是打过车的，在单一平台上也是打过车的。我们还有很多像比如说手气等等神州等等这些平台的一些忠实的用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比较跟感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点，你服务有没有差异化。 嗯， 对不对？你如果完全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那你谈何品牌忠诚度和品牌粘性呢？那你要在这么多强的格局当中如何突出出来呢？我觉得这些是现在这个企业们都要考虑的问题。那同时我们说到服务体验，不能忽略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司机师傅们的体验。我来跟大家说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循环啊。怎么说呢？如果说在一个平台当中入驻的司机多，那乘客叫车叫到的概率就大，那我下回还会用你这个平台去叫车，因为叫车的乘客多了，所以从而吸引到的司机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对吧？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忽略了像兼职司机还有就是全职司机这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群体。我们在聊天室当中也有一个这个司机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我来念一下。思恒说，从兼职司机的角度来说，滴滴对于司机的约束是最多的，接了单很难退。美团打车目前给司机的奖励是最多的，司机愿意接。要是我自己打车的话，时间充裕，我就选美团， 赶时间我就选滴滴。你看，这是来自于司机群体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的体验，他们也是用户，对不对？ 对，您说的非常好。其实这两天我也有体会啊，就打车的时候，那个驾驶员呢，他这个又回到以前那样了，放着几台手机同时在接单，然后开着大概四五六七八个平台，然后呢，反应比较快的司机呢，还会在短时间内判断哪个订单我要不要接，比如说是不是堵车啊，这个收入会不会高啊，等等，他要比较。那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里边有一个点是要注意的。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国家注册的网约车平台呢，合规的发证呢是236个，那么这个注册的这个用户驾驶员的数量的话，大概在300多万，那么对应的注册的合规网约车呢是100多万，但是仅滴滴一家的那个年报能看到的，它的活跃司机注册司机数就1300万，那就是从滴滴层面上，我们就能看到将近千万级的这个，其实就不是那么合规的驾驶员或者车辆了。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你在网上随便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数据。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平台的合规率的问题。这一点上可能很多的乘客并不了解啊。说我既然在平台上叫了车，那它当然是合规的。其实不然。 不一定。 你这个车辆有没有证，然后你这个驾驶员有没有这个证，就是我们说的网约车的证，双证齐全的，其实这个平台到目前为止达到100%的一家都没有，接近80%-90%的有那么几家，有一些小的平台我们就不点名了啊，或者是刚新成立的一些平台，反正就一句话，这个价性价比越高的越便宜的那种呢，它的合规率就越低，甚至最低的有20%+的。那么你可以想见，这里边呢实际上就表现出像您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了扩大这个为了让用户的体验好，我现在自然希望司机多。可是我司机多的话，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前提，就是他要合规。可是有些驾驶员不愿意做合规，比如说我这个考证不容易啊，我需要有3年的驾照的经验。第二个，我这个网约车一旦转成网约车之后，我将来再卖二手啊，我这个含金量就下降，我这个打折打得太厉害，他就不愿意转网约车。就是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客观上来讲的话呢，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一超多强的格局有可能松动的格局局面呢，对于那个多强来讲，它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有驾驶员反映说，这个换了平台之后，或者到了加了新平台之后，发现它的综合服务和技术服务啊，它就不如滴滴做得好。那当然我想啊，因为你原来市场份额那么大，你当然你技术投入肯定比一般的平台要大。短时间内迅速的来了很多新司机，新驾驶员，那么 接待不过来，可能 接待不过来，或者说他感觉他那个技术服务没有那么细致入微啊，或者说像地图层面上的这种服务啊，像那个驾驶员的这种流动性的像这些指引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个格局的这个改变，咱们说就不会说因为一个简单的事件，就是说直接的就让这个大厦倒塌。我们刚才用的词叫松动，松动其实对于滴滴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了。 对， 就是说在运营规模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模式的情况下，其实规模这件事儿并不会形成你这个比赛的终局。只会使得你这个比赛的话呢，就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这个有利地位啊，这种有利地位随时会被竞争对手撬动啊。那另外一个层面上，节目时间最后简单还要讲一个小点啊，就是其实呢，这么多平台在竞争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 APP 强制频繁过度索取用户权限的问题。那由于大家现在竞争都很激烈，那大家都要考虑这个因素。很多的平台啊，尤其一些小平台，它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通过这个大数据啊来获得一些收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强制你开放权限。 对， 这点上其实呢，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去年呢，工信部就发布了一个通报，就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APP 的通报。这里边呢，网约车这个里边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见，就是。用户的个人信息被过度索取，侵犯用户隐私等等这些问题。这客观上来讲啊，网约车呢这个市场经过了2013、2014到现在也快小十年的这种发展了啊，应该说从无序啊已经走向了有序。 对， 但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消费者呢也从刚开始盲目的就是说有占便宜，后来变成了以理性的薅羊毛，到现在呢就理性的使用，以至于对于一些平台 形成了一些有粘性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经验和体验。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消费者也要随着这种平台的这种有序的竞争来更加的成熟，更加学会保护自己。那么一个是乘客层面上，一个是司机端这个层面上，另外一个就行业的整体参与者，利用这次这个滴滴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大家呢都正好有一个时间去思考。当然有一个消息就是，几家呢就是主要的这个多强呢，最近这段时间在发力啊，通过30天、40天大规模发力，迅速的开拓新的城市市场。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仍然保持有序的状态，而不是说又回到之前那种盲目烧钱比赛。 我觉得现在企业们可能应该也都学聪明了，对吧？最后一点点时间总结一下，第一，大家对于就是企业对于各方的这个服务体验要力争做到最好，才有可能在现在这种多强的局面当中脱颖而出。其次呢，就是合规的问题。其实合规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再找一期节目来说一说。刚才政委提到了非常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实质的问题。合规啊，对于一个企业的运营是最大概率能够减少你出现黑天鹅事件的一个最保险的一个办法。你只有把合规做到了到位，你未来出现这种就是你不可预料的那些大事件的时候，你才有能够保住自己企业继续生存的一些能力，对吧？然后刚才1679说，那个这个打车平台利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服务。您这个实际上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一端，对吧？认为服务是最重要。可是对于企业来说，它也是要能正常经营和生存，才有可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对不对？所以既要保证合规，保证双方。就是我说的这个双方是指司乘双方他们共同的一个服务体验，这几者实际上前面有多少打车平台都已经做出了例子，走过了弯路，这些弯路希望接下来的时段咱们的这些企业就不要再走了，对吧？然后呢，能够给司乘双方都提供更好的服务，才有可能在一超多强松动的市场格局之下脱颖而出。我作为消费者其实是乐见这种局面的出现的，对吧？ 是的，没错。 好，有 这个时候说一句话，就是说，网约车是一个精细化运营的行业，不能一昧的去压榨司机，也不能一昧的就是提高用户加价来这个增加利润，主要还是要通过合理的运营，这个让用户的体验更加提升，然后降低他自身的运营成本来获得收益的。 好，非常感谢政委今天早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说了很多。好，那我就先挂线了，拜拜。 好，再见。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更多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本次节目。更多的视频内容可以在也同样是我们的官方平台北京时间去进行回听或回看。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